本身来讲，当初的时候我评了一个锅粉和串粉现象，我就说说其实呢最大的问题是老赵家。为什么？因为苦造太久，破局无望，那么这个时候呢抓救命稻草的心情特别迫切，这可以理解对吧？这没问题。但问题上是你们啊，就那些川粉呢，我不说你们了，咱们就你们可能会有些人受伤，对吧？那些川粉们就认为川普是大救星，却不允许别人说这个人不是，说我看他不像，哈哈，这就不行了，那都捍卫伟大领袖的心情就出来了。所以我这两年来，从川二一上台，或者在选战后期开始，啊，包括那郭七，我郭七是从五月份开始，对吧？因为三月份他出来开始，那咱是评，我从来根本就没有说批什么郭七，我只是评论一下。最终这都全面极右，对吧？欧美的极右风潮，我就不知道华人跟着掺和什么，好像极右派上台了他们日子好过了似的。当欧美那个地方的道德优越道德高地自己拱手相让的时候，你说你老赵家或者赵国这帮屁民们说你追求自由民主，你追求自由民主个屁，灯塔都那色了，对吧？自由灯塔上那个灯泡换成中国心了，那你还有啥道德高地啊？你还追求什么？美国是这些所有这些追求自由民主的人的一个心目中一个灯塔，它是为人们提供庇护的地方，张开双臂欢迎那些想投奔他的人，想投奔自由的人，想得到保护的人。但是那样一个地方现在成什么样呢？啊，所以什么当那极右开始逐步势大的时候，这华人这帮华人土右们跟着鼓噪，我就不知道到底是哪根筋搭错了。你们答错了可以，但你总得比别人是批川普吧，评川普可以吧，啊，这也不行，这就这么奇了怪了，是吧？我觉得就非常不应该啊。而且应该讲，自从郭七和川二出现之后，这两个人呢确实是两面照妖镜，把中国以前很多那些号称自称是自由派知识分子的人，自称是右派知识分子那些人，把他们的底裤基本全给照出来了。所以呢应该讲这是两面照妖镜。但是呢你尽管你再苦造太久，但也不能够在一些非常关键的价值观问题上，在原则性问题上苟且。你想想，比如说像在温哥华这边和多伦多这边的华人，仅仅他们因为反对难民，哎，就被那极右的两个极右派的女的就给领走了，人家两人只不过到了现场表现一下，就是抗议一下，表达一下啊一种同情，因为一个华人的孩子被一个难民就是叙利亚难民给杀掉了，这的确是令人讨厌。但是由此开始就延伸到难民，啊，就跟极右弄走了。可是极右那些人非常反华，在多伦多的那个女人就公开就说，我们不能够把多伦多变成北京的郊区，那指向是谁啊？指向的是华人群体。他们现在反的是难民。所以说有的时候我就看这一帮蠢货真的就不动脑子，就他不知道自己的核心利益是什么。为什么我对这个川粉和郭粉群体如此看不上？我觉得他在我眼里他们连小粉红都不如，因为小粉红至少还有点常识感，就当他们不看政治的时候，一片岁月静好也不是凭的想象，因为在确实他们生活不错。如果你不太关心政治的事儿，你看在中国啊，现在也挺好，很多人觉得也不错。当然了，未来怎么样不知道，咱们别看未来，是不是？但至少人家对于现实的角度，他们还是有现实感、常识感。可川粉们不是，一闷头在那想象，就无论你怎么说，哎呀，他就得想象，哎呀，那川普是个大救星。所以你只要批穿，那就是你在叫醒他的梦，你在打破他的梦想，你是他的仇敌。很多人就指望着贸易战能够把中共给打垮，也不想想贸易战打得垮吗？你别说一个贸易战打垮中国了，你想这么多年长期的制裁，你有没有把朝鲜政权给弄倒啊？人家金家三代了，从46年到现在多少年了，比中共时间还久，对吧？伊朗也是如此。你对这样一个国家来讲，别管这么多年 就别管怎么说，这么多年从江泽民那时代加入 WTO 到现在，一步步中国总是在往前走，他走得慢。当然政治上现在这一位上台之后，政治上的确是大大的倒退，民众的言论空间是大大的压缩掉，但是从经济的角度他们不得不往前走。所以呢，你看以前老赵家对 RCEP 根本没感不感兴趣， 根本不感兴趣，但是后来开始积极加入，去年已经签订合约条约，现在是 RCEP 16个国家这样一个自贸区已经形成。那么进入这个自贸区，在关税减征方面的尺度就要比原来的什么东盟十加一，那比原来的 WTO 要降得更多。因为中国是一个生产大国，生产大国就得鼓吹自由贸易，就得降低关税，因为他生产东西多，他要卖给人家。所以对于赵家而言，推动自由贸易，推动全球化，他的问题是不可能往后退的，往后退对他的利益没有什么帮助。对一个制造大国、生产大国而言，全球贸易自由化是符合他的利益的。所以说不，没有川二，他的对外开放这个步，就是对这个贸易这个问题上的对外开放是逐步往前走，他哪怕走的是慢，或者偶尔耍偷奸耍滑，但是再像 WTO 那十几年是不可能的。就像印度也是一样，印度是软件和服务比较强，所以他在这方面就是推动别人的开放，但他的制造业不行，所以他在制造业方面就得想我得多加关税，所以他对美国加关税、对中国加关税、对日本加关税都是这样，就他要保护自己的弱小的东西，让他长大一点，然后再跟别人同台竞争，啊，那中国也是如此。但是现在这些年，中国已经成为一个制造性的大国，那别管说你核心技术有没有，但它的生产确实是整个工业体系来讲，在世界上来讲也算是属于名列前茅的。这种情况下，它大量的产能，你怎么消化？中国国内的老百姓的购买力比较弱，这当然跟这个体制有关系。为什么？因为这种改革开放经济发展的红利啊，没有说大部分归老百姓，而是大部分让政府拿去给他们霍霍掉了。不像日本和韩国，土地增值效益归到土地的主人，在中国土地是他们国家的，对吧？就像陕西一样，一个省一年卖地卖他们200多个亿，可是呢，补偿的那些老百姓，比如说征拆迁补偿，只补偿2个多亿，你说这个利润率多少？利润率是1%，牛逼吧？但是这么弄的结果是老百姓购买力不足，中国老百姓购买力不足，所以才导致一个14亿人的大国没有办法形成与人口相匹配的市场。市场是什么？市场就是人口加购买力，没有购买力那叫人口，不叫市场。那为什么美国3亿多人那么大的购买，那么形成那么大的市场？是因为3亿多人他的消费能力比中国人强得多，3亿多中国人比14亿中国人的消费能力还强，所以这个市场就很大。那你想，中国如果购买力能达到美国的一半的时候，相当于什么？就相当于欧盟和美国加起来的这么大的市场。那时候你的他们作为中国这种这个生产能过剩还有吗？所以在中国不叫产能过剩，产能过剩是一个伪概念，在中国叫需求不足，老百姓收入少，老百姓的需求，老百姓的购买力不足。所以说老百姓购买力不足，你怎么能形成一个庞大的国内市场？所以它就导致所谓的叫产能过剩嘛，对吧？产能过剩是相对于购买力的问题，需求问题，需求不足，产能就过剩，供大于求就是产能过剩。事实上根本性的问题还是中国什么呢？中国这套政治体制所决定的分配机制，使得中国老百姓所获得的收益，在说这种经济增长当中的收益得的是一个份额非常少，这才是根本的问题。所以说像共和国总理搞什么供给侧改革，什么刘鹤他们搞供给侧改革没有用，起不了，解决不了问题。为什么？供给侧的改革是你在这一头，中国问题是在需求上，你需求的问题解决不了，你供给有什么用？你供给出来东西给谁呀？谁来生产，对吧？你像川普的减税也是如此，川普减税更多的是减富人减企业，那减了企业的税收，以为呢企业因为减税而获得了多余的利润，会投入再生产，投入扩大再生产，但事实上没有，事实上证明了没有。为什么？很简单，你需求上不来，我生产的多余的东西卖给谁呀？给穷人减税，给穷人发补贴，或给穷人发福利，这属于从需求侧来解决问题。为什么？因为给穷人有了一定福利，穷人拿的福利不能去存起来，他只能用掉，用掉以后就是消费，消费就形成购买力， 这就形成市场，对吧？ 所以你给企业减税，当然企业不能税收太高了，税收太高也不行。但你对企业税收很低的时候，它也未必一定能减让这个企业扩大生产。你得让老百姓有钱买东西呢，你哪怕不给企业减税，它的利润这个账算得过来，它就一定会扩大再生产。因为像供小于求的时候，那么利润就会增加，那么利润增加，企业家他的逐利行为就会逐利本能就会让他扩大再生产。那哪怕去银行贷款，不需要你减税，我去银行贷款我也得扩大再生产，他赚钱。 新的贸易战的话就不同了，贸易战以后呢，给了一个在国内操纵那种民粹和煽动民族主义情绪一个非常好的借口，对吧？因为中国经济的问题不再是一个体制性问题了，而是因为境外敌人对我们的打压、围剿，对吧？遏制所造就的，所以这非常好的一个机会啊。其实呢，你想一想啊，作为从这个这几年来这个所作所为来看，应该能看得出来，就是站着的伟大领袖是要向躺着的伟大领袖学习的，是要向那个方向走的。但是呢，如果真的回到那个时代，目前的这些既得利益集团、官僚集团也不乐意，因为官僚集团呢是从这些年改革开放当中，他既不放弃政治权利，他同时呢又在积极发展经济，所以这种情况他想捞钱很容易，以权换钱，那市场充足，对吧？需求很旺盛，这种情况权力也值钱。那他要想后走啊，向躺着的伟大领袖学习是有一定的阻力和难度的啊。但是现在贸易战的话呢，如果说真的是中美对抗，那么对伟大领袖而言，站着的伟大领袖而言，向躺着伟大领袖学习的时候，这就比较方便了。因为那些反对的声音很难了，那些主张对美进行妥协的人就被骂为投降派，就会成为李鸿章。那现在新华社我看有篇文，那谁转了一篇文章，就是新华社都要骂这个投降派的问题。事实上这是在干嘛呢？是一帮他妈强硬分子正在以这个为借口来堵住那些经济上或者技术上的官僚，希望跟美国之间能够达成妥协，贸易战进行休战啊。他是想着狙击他们这些人的努力。那比如说像这种特别具有很强的对抗性的这种做法，既不能够让老赵家垮台，同时的话给赵家那些强硬的势力或者是像毛时代回归的那些人，给了他们以足够的借口，对吧？因为你这和 PDR 去了谈了好几次，谈了他妈最终又谈崩了。那最终美帝呢非常的这个啊咄咄逼人，那这种情况下任何人谁还敢出去谈，谁还敢谈说什么这妥协的事儿？妥协就是投降派卖国贼啊，就他妈李鸿章了。未来对于这个就从这个目前这种方式的贸易战而言，那对老赵家到底是推动这个社会变革，赵家变革，他到底是帮着老赵家还是帮这个民间？他对民间有什么样的帮助？他会培植民间势力增加吗？增长吗？因为最终中国的变革还取决于内部力量的对比，而不是跟外部的对决。除非是发动战争，两国之间干一仗，对吧？就像二战一样，那一方厉害，把另一方打趴下了，那很简单，对吧？我推倒重搞，就像在日本一样进行制度化的改革，或者在德国一样直接给你安上一个联邦民主制度，是吧？弄一套基本法强行给你了。如果说做不到这一点，那么未来中国的变革依然还只能是靠内部力量的变革，力量对比的变化。那么怎么能促成这样的一个力量对比变化呢？对吧？就范民圈就这种锅粉川粉就这德行，这力量对比的变化怎么可能？照这样看，老赵家的江山还得个十年八年以上。许多人粉川必骂奥巴马，这些人根本就没那个脑子，能看不出就是奥巴马的这一套东西。奥巴马搞的那个推动 TPP， 本来美国对 TPP 并不感兴趣，小布什的时候也就是加入一下，但是呢谈也没怎么，也没往前推，就是谈一谈。但是奥巴马那时候是力推 TPP， 因为他本身是希望能够进行 WTO 的机制改革，感觉到非常难。在 WTO 机制内对赵家发起了16次，好像还是十几次，16次以上吧，这种贸易诉讼，赢了其中的好像13次。 对吧？后来又通过这种轮胎特保惩罚中国，但是轮胎特保的结果呢，就是让美国也受了不少损失。就是这套东西啊，感觉到还是很都是很难，这种一对一的关税战，最终是伤害的是本国的消费者。本来你想想 RCEP 的时候，老大家不感兴趣的，为什么？因为 RCEP 在关税减让和这种非贸壁垒的拆除这方面是有了更高的要求，比多盟十加一。啊，他不并本身不感兴趣，但是 TPP 出来之后，你像 TPP 一推出来，十二国吧，一达成协议，你看中国国内大家如果有点记性的话，还能应该能记得，那时候铺天盖地全国都在谈 TPP， 中共的智库一直在研究 TPP， 怎么样去破解 TPP。这时候他们开始对 RCEP 感兴趣了，对吧？开始推 RCEP， 为什么 ？RCEP 毕竟比 TPP 相比之下，还是要对老赵家而言，那至少说两害相交取其轻，这边呢至少说压力没那么大，门槛没那么高，但是呢比起东盟十加一来讲，他肯定要做更多的关税减让，对吧？零关税区，这是提出已经提出零关税区，时间呢有点跨度，大概是15年或者20年。你想中国作为一个出口大国，他要打开对方的市场，那只能靠什么？你得要求对方给他降关税，才让他是商品更好的卖到对方市场。可是你没有天下没那么便宜的事，不能单方面，你让对方降关税，你就得给对方降关税。所以这几年在国内的时候，本来水果是还是开始便宜了，为啥？动产下进的东西很多了，你得搞零关税，我给你免税，对吧？你的水果免税，对吧？你对我的制造品哪些地方免税，那就相互对等啊。啊，那么这种方式之下呢，实际上是对中国的出口是有帮助的，就是搞什么呢？搞自贸区，对于制造业大国是绝对有好处的。在2018年呢，还是2017年，那个2018年的年初吧，4、5月份好像，造价部推出了一个22个行业的那种开放清单嘛。就在那个时候呢，其实，在那个这个奥巴马后期不是搞推完 TPP 之后啊，其实老赵家所感受的压力是空前的，所以他们开始积极推动那个 RCEP， 加入到 RCEP 这个自贸区。 RCEP 自贸区呢是16个成员国，去年已经签约了啊，今年可能要落地。就是他们现在是面临着什么东西呢？就是欧盟对老赵家有压力，日本这些国家都在对老赵家有压力，都有谈的要求。就是你现在大问题已经过去这么长，就是你入市这么久了，那相应的承诺你很多没有能够落实到位。而你现在这十几年来，你中国你工业品制造能力已经是成为世界最大的生产国家了。这个时候呢，他中国也有了一个要逐步打开更多的市场的需求。那这种情况下，你再不去做相应的帮你的关税的壁垒和非关税壁垒该降低，那你怎么也说不过去，而且你也很难再打开别人市场，对吧？本来呢已经形成了一个对老赵家就等于说合围的压力，大家都觉得你这人不是个东西，对吧？你说话不算数啊，占便宜没够，十几年了你在还够，对啊，本来是这样一个局面，就是形成了一个就是合围压力。那老赵家也有这个需求了，他必须他得要不断的为他的过剩的产能不断的寻求海外市场，所以在搞一带一路，对吧？他们也有不断扩大自贸区的一个需求。啊，这个时候呢，本来是在那样一个时期，老赵家其实成为全球最大的一根脚趾棍，大家的目光都聚焦他身上了。哎，川二上台之后呢，马上挺身而出，对吧？四处开战。你当年1814年的时候，不，1812年，1814年吧，1814年，英国当时没有加拿大呢，英国的这个军队和这个殖民地和这个加拿大殖民地的军队攻下了华盛顿，把白宫给烧了。就这点事儿吧，这川普呢把这事提出来，你看。你们加拿大军队烧了我们的白宫，对吧？你们你看，就因此推导出什么呢？就是加拿大是美国的国家安全的威胁，这他妈哪跟哪儿的事儿呢？你说说。好了，得加钢铝关税，加拿大成了美国的他妈的安全威胁了。你说这不有病吗？加拿大美国不加拿大墨西哥钢铝贸易战， 欧盟关税战，日本关税战，印度关税战，土耳其关税战，给俄罗斯也打了一阵子，后来就很快撤了啊。这都为啥撤了？因为他知道远近嘛，普京那个地方是他老板，是吧？但是至少也打过，就是大部分的世界上主要国家全干过了，对吧？这么一弄，大家一你想吧，中国对他们威胁还是有限的，因为毕竟中国的体量在这儿了，他没那么强大，没美国那么强大，美国的市场才是他们最需要的。这一打，大家都忙了，现在先顾那头啊，等于说比中国更强大的一根脚趾棍横空而出，那就是川二领导的美国。看吧，安倍啊，本来是很强硬派的吧，对华政策要采取强硬政策，对吧？结果呢，呼呼跑中国，对吧？什么金融服贸协议啊，赶紧签了。然后电动车技术咔往中国一搁，是吧？因为啥呢？中国的市场你，对吧？你我得弄点技术，你没有技术，你没有市场啊。所以这美国那边不可靠啊，现在，对吧？因为日本的企业日本的汽车，在美国的产量已经达到了400多万辆，它再扩张很难了。也就是说，索性是什么呢？像欧盟、像加拿大这一类的国家，实际上是有原则的国家。所谓白左当政，白左我们至少是讲原则，至少在捍卫价值观的问题上不苟且，或者至少不像那帮右派分子那么苟且。欧盟啊什么都明确表示不会在中美之间站队，是吧？或者站队什么，他们各打各的仗。但是呢，应该讲中国和俄罗斯多少年来一直主张要建立多极世界，那就是没有一个超级大国的多极世界。那现在特二一出场，立马多极世界来了，对吧？特二特别特别讨厌欧盟，处心积虑想把欧盟给拆散。俄罗斯普京特别讨厌欧盟，处心积虑想拆散欧盟。现在是特朗普的出现，就是帮他在解决这个大问题，要极力拆散欧盟。一个强大的欧盟是挡在俄罗斯面前。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讲，你像在乌克兰的问题上，欧盟是坚定的支持那个吧，欧盟支持乌克兰的，对吧？但是呢，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连老赵家都没敢旗帜鲜明支持，对吧？只是呼吁双方坐下来和平谈判。但人家川二很啥，人家川二说，哎呀，这克里米亚的人呢，大部分人说俄语啊，所以他应该是属于俄罗斯的。所以说，你说这么一个二逼当了世界的自由民主灯塔国以及世界领导者、世界和平、国际和平与安定秩序的维护者，美国的总统，现在美国就已经不再是了过去的美国了。我才说川二是最反美的一个人，是属于在反美的问题上起到最大破坏作用的，就对反美、对美国而言是最起到最大破坏作用的一个人。他不但不会使得美国再次什么伟大，只不过是标志着美国衰落的开始啊！就看后面来的人能够在多大程度上修复他所造成的破坏了。应该讲，你像当时奥巴马搞的叫经济上搞是 TPP 和 TTIP， 当然 TTIP 呢没有进行下去，因为当时 TTIP 是2015年开始搞，正好赶上英国开始脱欧。那时候呢，在英国脱欧当中，谁在背后起作用呢？俄罗斯起了很大作用，美国极右分子在那里起很大作用，一直在措施欧盟这个那个英国退欧啊。俄罗斯是最想处心积虑想把欧盟给拆散的，因为英国的脱欧呢，就导致欧盟出现不稳定，这种情况下就没法谈了，因为一个谈判的主体本身出现了问题，对吧？你就以后怎么这个后面自贸没法谈。但是呢，这个 TTP 搞成了，所以这种情况对经济上就形成了相应的一种压力。事实上的话，在2011年的11月份的时候，开始提出奥巴马提出了个叫亚太再平衡。亚太再平衡的战略最具体的实施的话，就是把美国的海空兵力的60%部署到亚洲，啊，部署到亚洲去。同时的话呢，强化跟那些跟中国有所谓的领土争端那些国家的防务合作，以训练的名义又重新回到苏比克湾，启用了这个菲律宾苏比克湾军事基地，对吧？把那个澳大利亚，原来澳大利亚只有200多个美军， 后来又加派了2000个海军陆战队队员，加强了在跟澳大利亚这种国防合作，印尼、马来西亚、越南，通通建立了这种防务合作，强化这种防务合作，实行这种联盟一致、一致的这种这个围堵。围堵的目的不是为了攻击，而是为了防止什么？为了防止老赵家万一出现军事上误判，擦枪走火，导致亚太地区的不安定。那是奥巴马时期，那是军事和经济两个方面下手，而且在亚洲保持两个常态，保持两个航母舰队，进行常态化的巡航，保护这个南海的航行自由航行权。这些东西的话呢，都没有什么大张旗鼓的声张，但是呢，却踏踏实实在做。特朗普上台以后，先退 TPP 废掉，然后就终止亚太太平洋战略实施，对吧？那这些东西对老赵家而言，这不是送大礼吗？就是很多川粉只是在那人云亦云，特朗普骂奥巴马，他们就他妈跟着骂奥巴马，从来不去真的研究奥巴马行政团队到底做了哪些事儿，他做过哪些事儿。当年奥巴马搞那个 TPP 的时候，搞亚太太平洋的时候，多少人为之欢呼，可他妈川二一出现，转眼就忘，他们就开始骂奥巴马。这些人你就说什么脑子，不光是脑子问题，简直就是啥价值观的问题发生扭曲啊，乃至的是人品问题。那些为这个贸易战打到现在而欢呼的人呢，就不能够光挺谁呢，不能光挺川普，更应该为伟大领袖点赞。为啥？如果没有伟大领袖的绝不妥协奉陪到底的坚强意志，那贸易战能打到现在吗？川普两次非常主动的推迟加关税的时间，为啥？老是盼着赶紧达成协议，因为他需要一份中历史上最好的这一份协议去回去向他的老向美国老百姓吹牛逼去，只是这个协议一直没拿到手。这为什么又谈崩了啊？美国那边说是中国这突然变卦，然后这样的话更应该为伟大领袖点赞了。你看就是不谈，就是不达成协议，这贸易战打到现在才爽啊，对不对？就很多人不是指望贸易战打垮造价吗？那如果说是贸易战结束了，那是这些人肯定会很失望。所以现在你看没有，感谢伟大领袖哦，贸易战到现在还在打，没有能结束，要不然的话呢，对吧？要按照川普的那肯定结束了，因为川普根本就没有说兴趣跟中国要一直干下去，口头上喊喊，需要个外部的敌人干嘛？需要有找外部敌人是为了消灭内部的敌人啊，是为了打击民主党这一类的人啊，并不是真心要为外部的敌人跟外部敌人干仗去。当年中国不就这样吗？喜欢贸易战就应该为川普点赞，为伟大领袖点赞，对吧？不喜欢贸易战，那就应该这个骂，首先得骂川普，为啥川普挑起贸易战嘛，是吧？当然了，伟大领袖呢也摆脱不了责任，那明明可以好好说的，非得他妈坚持到底，坚持到底干嘛？谁受苦？那老百姓受苦。当然了，这不是人家考虑的事儿，对吧？人家并不在意这事儿。